OK，开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有声，OK，弟兄姐妹早安，我们就开始今天新妇成人主日学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，也求你祝福这段时间，让我们在这里思想。你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整，是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。我们往往不知道是如此，就求你借着今天这段时间，让我们借着先贤们的教导，可以更多的明白这个真理，以引为乐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。第17章是你们手中如果有拿到我的教材。第十七章 ，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。新译本的翻译是“论圣徒有蒙保守”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如果只说有蒙保守，你会说是谁保守？谁在做事？Right？那我们相对来说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？我们是被动的，但是这并不完全表达 perseverance 这个英文的这个字，或者先贤们在这里所表达的，或者也不竟然表达圣经中所教导的 persevere， 有其中有我们要做的意思，就是坚忍 ，OK， 坚忍的意思，所以它这个字同时有上帝 preserve us。然后我们 persevere， 上帝保守我们，而我们则坚忍。同时有两个意思，或者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义不是我们不是全然的被动，就跟之前我们讲到成圣的这个概念也是，上帝在我们心里动工，因此我们动工一样的意思。其实这个我们时常在会听到那种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某种程度好像是这样，但是那个不是非常完全的真理。这可能跟今天教导的有关系。我们看一下，凡上帝在他17.1和先看17.1好了，凡上帝在他爱子里面。收纳有效呼召，借着他的灵成圣的人，不可能完全以及最终从恩典中坠落堕落，反而必要坚守坚忍到底，永远得救。OK， 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或者跟？你仔细想想，也许这个跟以前在教会中学到的有没有差别？还是都没有问题？其实这就是关乎人可不可能失去救恩，哎，得救了以后，是不是人有可能会失去救恩？Okay， 这边第十七章第一条，如果你按照字面来讲的话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失去救恩 ，right？ 他说，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这么的完全。这个概念，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次。我们得救不只是因信称义 ，OK？ 这因信称义是这救恩的一个层面。如果你真的因信称义，你必然是领受这完整的救恩，这救恩之完备，到其中有这个确据，坚忍到底的确据，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。他手中所动的功，他必完成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。OK， 他必长久活着，为我们代求，因为他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。所以你看，再重复一次，我们之前已经在 之前的章节里面看到，先贤们会重复的讲，我们在他爱子里面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哦，今天这我的眼睛都是雾。Anyway, yeah, 我们若是真的是领受救恩的，我们领受的是完整的救恩。这个救恩的恩典包括我们会蒙保守就保守到底，所以他这的确有个字眼叫做 eternally saved， 永远得救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是得救，那救恩是你是不会失落的。或换一种方式来理解，就是这救恩本来就不是你的，因此也不是你的可以失落的。OK， OK。你注意他们的用词是不可能完全以至于最终从恩典中坠落，这是认知什么？这是认知，可能是我们第三条会讲到的。有的时候你感觉你好像是失落你的恩典，有的时候你的确上帝会向你掩面，为了要管教你，为了要你能够知错悔改，为了要能够依靠他等等原因，你会觉得你好像你既然你都已经是圣徒了，但是你活得不像一个圣徒一样，你没有活出那主耶稣基督该有的样式。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，但是在这里所教导，但是你最终如果你真的是蒙恩的人，你不会失去那救恩。 OK，是的。 所以那个完全的意思是说，从主观来讲，你不会好像一直觉得你是在一个云端走到终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 是。我们有任何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云端走到终点的吗？ 我是在想说那个完全要表达的。 哦，完全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失去这个，你不会失去 ，Yeah。就是说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能失去一部分？哦，了解 ，OK，No，it's like can either totally or finally fall away。Yeah， 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好像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失去，但是我们会失去一些吗？大概他的我这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不可能从这个恩典中失落。恩典竟然是一次给你的，也不是给你一部分的 ，right？ 所以你 ，you can， 你既然领受的是 total 完全的恩典，你也不可能将这完全的恩典失落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OK， 但是你的确会觉得有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 ，right？ 你感觉你的灵里面很枯干啊，你觉得你自己都不是基督徒等等的。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蒙恩的人，那个恩你是不会失去这个恩典的。 OK， 我们看第二条，圣徒能够这样子的坚守，能够这样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，并非是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乃是因为谁的意志不改变？谁的 will？ 不是你的 will， 是上帝的 will。 OK， 雅各的子孙，为什么雅各的子孙得拯救？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 OK， 不是因为你们不改，你们是时常变的，你们不忠实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忠实。 OK， 乃是因为拣选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。上帝是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？在我们生下之后，看一些能够展现出信心的行动，然后觉得哦，这个人还可以吗？所以我拣选你做我的子民。上帝是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？是在时空之中，我们生下之，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在永恒之中，在他的爱子里面，因为爱拣选我们，叫我们得他儿子的名分。OK， 这个拣选是出自于天父上帝，他白白的，白白的意思就是，不是因为他看到有什么条件，我们有什么东西，他需要付钱或者付工价给我们的，是白白的，不变的爱 ，OK。所以这个就跟我们是上礼拜有讲到，我们可以从，你可以从三种层面来看上帝的爱 ，right？ 上帝爱。所以他不能不爱，上帝又特别爱他所创造的受造物，赐下恩典给这些他所创造的人事物，他将予给好人给坏人，但是对他所拣选的人又有一种特别的爱，真的在永恒之中拣选他们，在时空之中又叫圣灵动工，将他儿子所成就的救恩施展在我们身上，等等等等。这个爱是不变的，这个爱是在永恒之中就所立定的。OK， 所以这个爱，我们只领受上帝的爱，他的救赎，是因为救赎之功，耶稣基督救赎之功。还有，你特别注意，还有什么？代求，这个就讲到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概念，讲到救恩，我们领受救恩可以有两个层面，一定要应该是要完整的以两个层面来理解。救恩不只是停止在十字架上 ，right？ 十字架上成了，耶稣完成了那救恩，可是他所完成的救恩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好处，如果他不施展。他为我们获取那救恩，但是他也必须施展那救恩。所以这边先贤们讲到说，耶稣的救赎之功，还有他代求的效力。代求就是关乎，如果他不求，我们就不得救到底；如果他不求，圣灵就不赐下来。Right？ 也因着或者借着圣灵与上帝的道住在他们里面。Okay， 上帝借着他的道，可是这个道是要与他的圣灵，你可以用调和，用希伯来书，因为人非有信心领受那个道，没有办法用信心调和所领受到，那对人是没有益处的，那个信心自然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。信仰告白的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，上帝的道它并不是一个白纸黑字，上帝的道就有其功效，上帝的道仍然是上帝的道，但是要在你的心中，人的心中发生功效，需要什么？需要有信心柔和，其实就是要有圣灵在里面工作，一定是上帝的道凭着上帝的灵才发挥效能，在他们里面，住在他们里面。而这个坚守也是因为恩典之约的本质，the natur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， 这些都叫圣徒坚忍保守，确实而不会失败。 OK， 这段先贤们主要讲的是什么？要强调的是什么？你就看字面上，我们如果能够上天堂 ，right？ 我们上天堂是为什么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上天堂？ 因着上帝的旨意。 你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解释这个，但是如果看我们今天，就是我们能够上天堂，换言之，我们能够坚忍到底，或者我们能够蒙保守到底，是因为什么 ？Yeah。这主要是关乎其实不只是当时的背景，要面对罗马天主教，你要为自己赎罪，你要做善行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好像为自己赚取救恩，就其实在当下，在我们现今的处境之中，这其实也是一种很有点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的，如果我能够上天堂，是因为我努力，我敬虔，我容神益人等等等等，到最后我可以坚忍到底上天堂， 某些程度并没有错，你的确需要做，但是这边主要是认知，你之所以能够做，是因为上帝先做，而上帝之所以是在你身上做，而没有在其他人身上做，是不是因为你的自由意志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条件是白白赐给你的，是上帝在永恒之中早就已经拣选你，然后在时空之中，在你的心里工作，让你能够做，或者在你心里工作，让你能够走往上天堂的这条窄路。OK， 全部都是出于他，但是也是全部都是你要做。OK。不过17.2主要的 focus 还是要人知道说是出于上帝 right? No, so 这如果他这边说如果我们能够坚忍到底，如果我们能够走这条上天堂的路， perseverance 这个字或者坚忍，其中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，他意思就是 这条路应该不是非常好走 right? 如果是很好走，你不需要 persevere， 你不需要坚忍，能够，能够走这条路，是不是人就不需要用所谓的自由意志？他说，不是因为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，不是因为我们决定，我们坚韧，我们咬紧牙根努力的来。但是这里是不是说，所以你就不需要咬紧牙根，就这样讲？或这里是不是说，所以你就不需要战战兢兢，努力做你们得救的功夫？不是 ，right？ 我希望我们现在上课上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有一个架构，就是上帝做，我们也做。但是在这里主要是讲的是，不是基于或者是那个原来的本能要大家认知，那不是出于我自己，全然是出于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。但是我做。而且甚至你可以说我咬紧牙根做，而你之所以能够咬紧牙根忠心到底，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工作，是因为上帝的拣选，是因为这恩典之约的本质。这边提到什么是恩典之约的本质，恩典之约的本质，先贤们用的那个用的经文，你注意都是希伯来书的。希伯来书讲的是什么？希伯来书主要的是讲耶稣他是谁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，right？ 你讲到恩典之约，尤其在圣经中的用词，你可能就会讲到祭司、献祭、赎罪等等，是谁献祭，谁为我们赎罪？是他。而且他一次献祭就永远有效，他不需要重复再献祭。因为这恩典之约的本质，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守约，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守约，成了我们慈悲忠实的大祭司。因此我们可以得救就得救到底。所以，这一切不是出于我们，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如果是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我们不会坚忍到底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坚忍到底，跟你保证，因为人就是如此。出于神的旨意，出于基督的工作，出于基督的工作，借着圣道和圣灵如何在我们心中工作。出于恩典之约的本质，因为我们欠上帝的，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付上了，所以这一切的叫我们的坚忍保守确实是不会失败。 OK，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？郑姐 ，OK 吗？有没有想法或问题？ 我想一下。 OK。 所以我们还能够坚忍，本身就是已经恩蒙恩 Yes. 这叫做 practical solidarity。这中文怎么翻译？先贤们时常用一种概念帮助我们，有其实这个概念应用在很多的东西上面。OK， 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人？哇、，OK， so 我们先看上帝拯救人 ，right？ 若上帝拯救的人，拯救的人就是得救人，他必然是领受了完整的恩典。而这个恩典其中包括你有坚忍到底，你有在坚忍 ，right？ OK， 你没有被盗，那你怎么知道你有得救？上帝有给你一个在你额头上哦，这个人按了一个不会褪色的印章，那他会得救到底吗？你怎么知道你得救？如果譬如说我已经说上帝拯救人，而且上帝赐给他所拯救的人的是完整的恩典，而这恩典也包括这中间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坚忍到底 OK，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恩的人？Yes, you examine 你自己看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得救的人？我有没有坚忍到底？你凭着这个 ，right？ 我看我有的话 ，therefore， 因此我是得救的人，就是这个概念。我回去查一下中文那个是什么意思 ，solidism， practical solidism， OK。所以你这个可以运用在很多上面。好，我想想看。我怎么知道我蒙饶恕？我的罪得赦免。我们的主怎么说？你们不饶恕人，你们就不得饶恕。那我怎么知道我得饶恕 ？Yeah，yes， 饶恕人。圣徒能够饶恕人是什么样的表现？是因为他的心很软，还是他的个性就是比别人好？也许 I don't know， 但是主要的是什么？因为他蒙恩，他知道他自己是得饶恕的人。就是为什么那个仆人的例子，是我们主他讲出那仆人的例子是这么的贴切。那个你知道我在讲那个仆人，就是有个坏仆人，然后他欠主人非常非常多钱，那个是无法想象的钱。然后主人就说 ：“OK， 我把你钱一笔勾销。”结果他出去以后，他看到另外一个他的同伴只欠他一点点小钱，就把他拉到官那里，把他下到监狱里面。然后主人就说：“你这个恶人！”然后就要他把他全部的钱都吐出来。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，这其实就是印证这个坏仆人他根本就没有蒙恩。如果他蒙恩的话，他就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计算其他人欠他的，因为他所欠的已经被一笔勾销了，而那一笔勾销本来就不是属于他的。所以如果那个人有欠什么，不是欠他，是欠谁？欠赦免他债的主人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如果你要再去追究那个人的债的话，就印证其实你的罪根本就没有得到赦免。这个其实是很有用，在我们就是看圣经中，我怎么知道？你看这个圣经中的应许有没有在你生命中实践 ？Then you can， 你可以借着这个 ，OK， 好 ，OK， 既然上帝的应许是这么讲，我就不应该存着不信的心 ，OK， 我就应该凭着他的应许抓住他的应许，然后认知我自己是谁。OK， 那基督徒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忘记自己是谁。因为忘记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应许，然后一天到晚就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，我到底有没有这个，我到底有没有那个，然后一直往我，你有没有得救？你先看你有没有对其他人做什么。从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，你有没有彼此相爱？你有没有为弟兄姐妹舍己？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舍己。如果你有为弟兄姐妹舍己，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为你舍己。 你知道这样子的逻辑 ，OK。好，好，关于17.1、17.2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 如果没有奸人，那也就没有得救，是这样子吗？ 如果你没有奸人，到底是我们讲是因为你失去救恩吗？还是你从来就没有领受救恩？我们用刚才的那个逻辑，就是如果我没有奸人到底，那么我真的就是其实根本就没有领受那真正的救恩。So, 这个会导致，如果你一旦开始了解这真理，你觉得这会导致人啊，好吧，那无所谓，反正我就一定蒙保守到底。还是你觉得这会导致人更加的努力，战战兢兢做自己得救的功夫？啊，我的意思，这个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， 天主教的人会说，你们教这个就叫人会很什么好事都不做，反正你就得救一次，得救就得救到底。但是我们照我们刚才所讲的，你觉得一旦你了解这个真理，你会就这样像罗马天主教所讲，你看你们什么都不要做，你们讲那因信称义，然后还有什么坚忍到底的这些教义，其实就是教导人什么都不要做，就是胡作非为都可以，反正已经得救到底，这是一个可能的后果。还是你一旦了解这个，你反而更什么，我觉得应该会更战战兢兢来做自己得救的功夫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做，你不应该觉得这个是应用在你身上。来 ，OK， 好，我们看第三条。这是很实际、很切实的认知，因为撒旦和世界的引诱，还有残留在自己败坏的本性作祟，人甚嚣张。我的翻译是我不知道从哪里，我嚣张这个字眼，其实我应该多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 vocabulary， 但是我要慢慢学习。Anyway， 很嚣张，忽略使他们得以保守的管道，以至于陷入大罪。这边是什么？也因着对持守信仰的方法而有所疏忽，忽略使用恩典的媒介。简单这么讲 ，OK。而一时陷在其中，使上帝不喜悦，使圣灵担忧，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失去恩典和安慰。这个就是刚才宜兴所讲的，失去不会全部的失去恩典，就是在经历上，在我们个人的感受上面，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蒙恩，我们没有就失去了那个本来是在主里面应该享有的恩典，心里变刚硬，良心受伤，甚至会伤害并且绊倒他人，自取暂时的审判。你可以看他这边的用词是暂时的审判，但是有没有审判？有的。你在地上得救的人在地上所做的事，仍然会有今世的后果，因为这就是上帝利益他运作的方式，不管是得救不得救的人都是如此。那个后果可能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，或按照我们的想法，或者按照我们心里面那个公义的天平来执行的，但是会有后果。对圣徒来说更是如此。你不忠心，这边特别讲到持守信仰的方法，应该我觉得那个 the means of their preservation， 原来的英文 neglect 这个 means 的话，忽略了让我们坚守到底的恩典管道。如果你不使用它，上帝赐下恩典，但是上帝赐下恩典不是什么，不是非常抽象的，我就是赐恩给你们。上帝是就是利益，他要透过恩典的管道赐下恩典。你不求你就得不着，你不祷告你就得不着，你不聚会你就得不着，你就无份于基督的恩典，你的灵命就必然会萎缩。你不彼此相爱，你不活出你基督 你不使用一切的恩典的媒介，忠心使用这些恩典的媒介，一定会对你的生命有影响的。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上面有所忽略，我们的祷告，祷告这部分 祷告是特别特别的，我觉得对圣徒来说是特别特别的挑战。我们祷告都太少，都不够忠实，都不够恳切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是恩典的媒介是我们不用的？雅各书第五章那边讲说，你们要得医治要怎么样？如果你们要得医治，有人生病了，我要叫你们得医治，前面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该做的。什么是我们该做？任何我们该做，你都应该把它看成那个是恩典的媒介。什么是我们该做？是前面讲什么？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你能够彼此认罪，那是上帝赐给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罪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赦免了。这就表示你不需要认罪吗 ？No。你上帝就是利益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然后要互相代求，好叫你们得医治。我觉得圣徒在一个上面上最最缺乏，除了祷告之外，除了聚会之外，就是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我们都没有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，我们很吝啬，我们不彼此认罪，我们不互相代求，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亏损。我们没有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，不是因为这个为我们赚取恩典，而是上帝再一次利益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，叫我们领受恩典。OK， so， 因为撒旦的工作，因为世界的试探，因为仍然残累在我们里面的罪。这个是关乎我们是得救的人，但是我们在今世仍然会犯罪。我们在今世是从来之前有提到没有百分之百成圣，那个是要等到来世，等到新天新地。因为这些原因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会忽略使用恩典的管道，我们会引起我们的天父的不悦，我们会犯罪。 OK， 而且我们会自取暂时的审判，上帝会审判我们。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，这一切都是非常切实的，我们都会经历到。这是在讲在什么架构之下，所以到最后你会不得救吗 ？No， 这是在第十七章这个架构之下讲，讨论这个我们会遇到的状况，所以是要叫你知道，你会经历这些事，不表示你会失去你的救恩。而如果你真的经历上帝天父因为你是他儿子，因为你是他女儿，而不是他的私生子，而管教你，为了你的好处，让你觉得不好受，如果你真的经历到这个，你应该怎么讲？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而地上的父都会为了他儿女的好处而管教他，那我们的天父怎么不会？希伯来书十二章 ，right？ 然后，那我就说，如果我有经历上帝的管教，那么我应该虽然不好受，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叫我确认我真的是他的儿女。OK， 我在教材上面说，上帝对他儿女的标准是很高，甚高。我们不应该觉得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标准、道德伦理、行事为人的标准比世人低，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所以全部都是恩典。上帝不会在乎我们做什么，他都已经赦免我们了。No， 正因为他在他儿子里面赦免了我们，因此他对我们的标准更高，因为我们是被赐予他儿子的灵。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成圣，有他儿子样式。所以我们会经历上帝的不悦，甚至是极大的不悦，但是不是那种 世人所经历的毁灭性的愤怒。谁经历毁灭性的愤怒？耶稣。他所经历的是我们没有经历的，因为他经历，所以我们不经历。OK。而正因为如此，正因为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他的愤怒，因此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也会经历他的愤怒，可是这愤怒并不是会毁灭我们的，而是父对他儿女的不悦，好叫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。OK，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、想法？国君 OK 吗？小明 OK 吗 ？OK。钟亮。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会理解到有暂时的审判其实是恩典，对不对？因为 也、这表示你的天有一个天父还在乎你。Oh yeah。那个很可怕，那个很可怕，不是吗？那个叫什么？当上帝掠过的时候，那个你真的，那个你真的要觉得很可怕了。那其实就是 ，Yeah， you're headed to destruction。他不管你了，他已经把你放到一边去了。其实这就关乎我们的标准是什么？你成为基督徒，你的标准和世人是完全不一样。你是在乎在世界上的好处、舒服、享乐，还是你的眼睛是在未来的产业和荣耀？你会得到产业，但是不是现在？哎，但是我太多基督徒或者听过福音的人，或者在教会里面所教导，就是在地上的福气。我们今天讲到。会讲到我们在地上的确蒙福，但是我们在地上会经过苦难，我们的主他自己应许。基督徒的问题就是，当我们遇到苦难，甚至是极大的苦难，就以为这是非常奇怪的事，然后说这怎么能够发生在我身上？但是我们如果仔细了解这完整的救恩，就说当然这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怎么可能不发生在我身上？发生在我的主身上，怎么可能不发生在我身上？上帝拯救我的目的就是要我效法我的主，他的儿子有他儿子的样式。如果他如此，他在世上如何，我怎么能够不在世上也如何？很简单的概念， I don't understand， 我不懂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不了解这个问题，然后总是按照得福不得福，在按照在地上所领受的福气，或按照在地上所过的安逸来检视上帝是不是正在保守我，上帝是不是正在赐福给我。这我想我不需要太多说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 Alright， So 如果我有禁止的话， I don't want， 我不要听到你们任何一个人这种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？应该说 ，Oh yeah，OK，、okay, 好，这就表示我是得救的人，应该是这么说。OK， 十七章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会啊，神学家会说 That's the common ope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。 布雷克，你们中间有人开始读布雷克，他你们之后读到那个 那个救恩论的时候或救赎论的时候，他时常有提到这个，你心中有感动，然后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，他不否认那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不表示你得救。这从哪里来的概念？我们之前讨论过，圣经中有讲这样子，有这样子的，哪里？希伯来书第六章，尝过那救恩的滋味，尝过那善道的滋味，甚至知道来世的权势。如果他没有坚忍到底，就表示那个只不过是上帝在普遍的恩典之中，甚至他的圣灵会在他心中一切共工，这是上帝对他的恩典，但是不是叫他得救的恩典。如果他最终没有坚忍到底， When you think about it， 你如果仔细想，这是很可怕的事，应该真的叫我们战战兢兢，因为有太多在教会里面的朋友们就是满足于这一种，好像我感受到圣灵，或者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蒙恩，我的孩子找到工作，我的婚，这一类的东西。我不是说上帝不会赐给我们，上帝也的确会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福分，但是如果你纯粹以这个来评估上帝是否保守你，你是否蒙恩，那会是非常可怕。如果你坚持一直就是这么想的话，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讯息，有点像上帝就是把你撇在一边。总量 OK 吗？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。 这样得救是条件式得救。 嗯？ 如果得救，这样是条件式得救吗？ 什么事？ 附加条件式。 哦。 当心的行为，我才可以得到一个得救的行为。 Yes， 我们会怎么回答？得救是不是有条件的？ 有。 好，请说什么条件？上帝的拣选 ，Yeah， OK， 你可以说这是条件 ，Right？ 如果上帝没有拣选，你不得救，出于上帝的旨意。但是就我们来说好了，我们不知道上帝拣选 ，Right？ 我们知道这个概念，可是我们不知道确实实际具体上帝拣选谁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想啊，对不起，十号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人要满足上帝的某一个条件，我们才得救？我们。非常简单的，我们非常简单的回答就是 no， 不是。我们重复的在新民信仰告白里面，不是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达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标准，做了什么事，所以上帝拣选我们，或者所以上帝拯救我们 ，right？ 所以是白白的，这边用的字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不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。罗马书九章十四节，如果记得没错的话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，甚至不是因为我们立志，不是我们要行出什么 ，no， 全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和恩典。我们一个小指头也不能够举起来，我们一个字也不能夸口，全然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如果是恩典，就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。但让我说，得救有没有条件？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习。用一些分辨，用更精准的言语。如果说上帝利益是要使用恩典的媒介，或者他利益要使用某种方式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新民信仰告白应该说新民大要理问答第三十二问那边有讲到说，我们如何领受救恩之约的恩典？大要理问答三十二条，你们回去可以看，它其中有讲到说，有讲条件。那个条件是上帝设立下的条件，人如果不使用这个条件，你就不领受他的恩典。什么条件？那边的条件是 condition， 那个 condition 是信心。上帝立下就是你若非有信，你不能够称义。但是这个信心不是出于你自己的，是上帝设立的管道，而且也是上帝赐给你的。所以这个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讲条件。但是时常讲条件，我们会混淆的就是条件和功劳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。有条件，你达到条件，并不表示你赚取功劳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。 就是因为你在今天的一知乐之间，你说真的道理，它才是。 所以我们怎么看坚忍到底，就我们就看今天的，我们怎么看坚忍到底，你需不需要坚忍到底？你不坚忍到底你得不得救？所以这是不是有其必须性，你必须要做 right？ 但是这是不是你用这个来赚取你的救恩？ No， 你从不论从不论从你的那个动机，从那出处，从谁给你的，从任何角度来看，这你都没有办法说这是我为我自己赚取，但是是不是你需要做的？是呀、yeah， 是这个意思。你不做，因为这是上帝指定你，你必须要做的。这跟我们之前讲那个上一讲善行对得救来说是否是必要的，改革中的正统一直都是说是的，是必要的。 OK， 但是你只要理解那个必要性是什么，善行又是出于谁，你就可以完全符合圣经。你必须，人非圣洁不能见主。 OK， 人若没有信心不能讨主的喜悦，是吧？但是你不要想那信心或者你的圣洁，你的善行，你的坚忍到底，是你可以借其赚取你救恩的功劳或酬劳。 这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我们其实有重复用不同的角度讲这个概念。这个就是你一旦理解这个，你就是避免基督徒生命中的两个极端，一个就是我什么都不做全然都是恩典，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都是靠我做，那就是律法主义。Right. No， 因为上帝做所以你做，你也必须做，因为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叫我们立志行事，行出他预定好要我们所行的美事。 OK， 我们再花三分钟时间大家一起祷告。我希望大家开口祷告，使用这个恩典的媒介。那我请雅文，你可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吗？三分钟之后 ，OK。